近日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家庭人均财富为169,077元，较2015年大幅增长17.25%。其中，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增长幅度分别为15.22%和18.49%。国务院批准北京市2017年度地方债新增债务限额525亿元，将被足额使用，主要用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等重大工程，疏解非首都功能、大气治理等等。据介绍，北京5个试点项目1.28万套的租赁住房将在年内完成选房入住。未来，北京将大规模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今后5年，北京将继续加大租赁住房供应，计划供地1300公顷，建设租赁住房50万套，并主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安排。节奏感的 Always Online。 夏天的太阳其实总是落山的比较晚的，有时候会想起曾经的夏天在中学教室课桌前奋斗的场景，晚上8点多钟天才算真正的黑了。

有人说我只是石头，事实上我是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生物，大到从太空都可以看见我。不过你们还能看到多久了？我存在了2亿5000万年之后你们才出现，但是从那时起到现在，你们已经带走了我的1/5。我生活在海底，你们很少见得到我，但你们真的需要我。你们知道有1/4的海洋生物都赖我而生吗？我呵护着他们，不仅为小鱼提供食物，还帮助他们躲避大鱼。那又是谁把大鱼吃了？没错，就是你们。我为你们制造蛋白质，你们却让海洋温度不断升高，使我无法继续生存。我为你们抵挡风暴、海啸，是海洋中的堡垒，你们却用炸药撕碎我，用氰化物毒害我。请允许我大胆说一句，停止，毁灭我。 经典969，我是亚威，让我们与甄子丹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保护我们的珊瑚礁资源。 春天刚刚来临时，哦，燕子呀，是否你已经再度找到你的家？出门的路要当心，哦，燕子呀，忽晴忽雨，忽暗忽明，忽然夕阳已西下。孤孤单单放单飞的燕子呀，所有的人都在等，等待你回家。出出入入的风声啊，冰冷呀，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过那温暖的家。来来往往的人是如天涯，情窦初开中就让它羽化，青春终究不只有时间的回答，为何造化那青春已无法挽回的烟花。就这么一次，哦，燕子呀，青春之雨，青春之雨，倾盆在断雨之下。这么一次，哦，燕子呀，倾城之雨，倾城之雨，倾盆在断雨之下。倾城之雨，倾城之雨，倾盆在断雨之下。倾城之雨，倾城之雨，倾盆在断雨之下。清晨之雨，清晨之雨，清醒你爱自回家。

的街头，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遥远的温柔解不了尽头，是否在随波逐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梦是氢气球向天外飞走，最后都化作乌有。一个人在梦游，想奔跑的犀牛，不到最后不罢休。 昨日的流 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如果说 Losers 乐队的组成是一个偶然，那乐队的解散似乎也在意料之中。由于乐队成员各自的发展方向不同，在70年代初最终解散。而这个时候被家里人寄予厚望的谭咏麟也不得不在父亲的安排下出国读书，学习经济学的专业。但从小有些叛逆顽皮的谭咏麟在大学期间对于音乐仍然有着些许的微微的悸动。在大三学期，谭咏麟选择了退学，从新加坡回到香港，但这次的转身并不是华丽，相反他带着满身的伤痕和对生活的失望。他开始跑快递，做推销，找演出，他每天的生活过得奔波。那一年他几乎每天只睡一个小时。你可以说那个时候的谭咏麟就是一个铁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工作狂，他是一个勤奋的人，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最初父亲对他的期望，源自于他对家庭的一个责任。他说，我想我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整个家庭要我背在肩膀上，蛮重的担子。尽管这个时候的生活对于谭咏麟而言过得有些吃力，甚至负担不起了，但他仍然觉得人生方向是唱歌。1973年 Losers 原班人马决定重新聚合，那种势头在当时看来颇有重振雄风的意思。这次他们给乐队取名为温拿，英文里说的就是胜利者。谭咏麟、钟镇涛等人对于新乐队显得更为自信和认真，从外形到选歌都进行了精致的制作。他们模仿当时红遍全球的披头士乐队，一身墨镜、蓬发、喇叭裤的装扮，唱着摇滚十足的音乐，最终凭借着第一支细碟 Sunshine， 不同于当时香港乐坛上许冠杰、罗文等人的唱法，温拿乐队别具一格的造型和歌曲深受年轻人的喜欢，也得到了前辈黄沾的指点和夸奖。之后温拿出版了第二支细碟沙啦啦啦啦，占据了香港电台流行曲榜榜首，达到了3个星期。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一起来听到温拿的歌曲沙啦啦啦啦。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 似笑非笑的你，看着他凄凄哀哀，什么时候才走到是非之外？ 不必去想象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一道怎样的风景，只需要做好自己，或者在同行的脚步下寻觅到另一双脚印，似乎这趟旅行就会比较完美。灯红酒绿的生活固然美妙，但贴近自然的倾听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可以躺在草坪上看白云朵朵，可以站在天涯海角闻海的气息，可以看黄昏村庄的炊烟袅袅，可以听清晨林间的流水潺潺。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都说人生就像一次旅行，当你在欣赏一切美景的时候，很庆幸你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假期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世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我也真心真意的等过，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通知，明确取消公民身份认证服务收费政府定价，取消对企业收取公民身份认证服务收费。人口信息开发服务费收费标准由每次50元调整为25元。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25号0点起，京津冀地区空域优化方案正式实施。优化方案新辟航线6条，调整城市对班机走向74条，汇集每天的京津冀地区航班270架次。方案实施后，京津冀地区各主要机场的航班正点率有望提升。人社部近日发文公布我国各项社会保险待遇平均水平，各项金额都有较大提升。其中，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从2012年的1686元提高到2016年的2362元。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介绍，中国人肥胖率为12%左右，不算是世界上最胖的，但增长速度非常快，特别是在青少年中间增长的速度比较快。 这是一首将近七分钟的歌曲，来自于齐秦，自己的心情自己感受。最近压力比较大，经常会失眠，于是在夜晚特别宁静的时候会听很多的老歌，翻很多的老文字，拎着回忆的尾巴使劲地去嗅一嗅青春的味道。翻看了一下手机通讯录，好多人也不敢去联络，生怕叨扰，也发现有好多好多的梦想都搁置在了梦里了。也许这就是自己的心情自己感受吧。969都市夜归人，假期到了，如果不想和我一样夜晚失眠，不如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让心和身体都在路上。听到许慧欣《威尼斯迷路》。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工作一直以来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既然有开始，就肯定会有结束。那即便是再成功，也一定会有离开职场的这么一天。老板同样也是。记得曾经听过很多的职场人无数次的抱怨，他们是工作特别辛苦的人，大多数的时候也无法感到真正的快乐。他们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觉得职场相处当中没有所谓的人间温情，所以他们和老板的相处自然会很有距离感。那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英国的一位 CEO 的最后一天上班的故事，我想可以给你敲一个警钟。英国奢侈品电商的首席执行官 Mark 已经宣布卸任了 CEO 一职，而就在他最后一天来到办公室上班的时候，不仅受到了英国员工的夹道欢迎，更有全球所有分公司的员工进行连线的祝福，场面是前所未有的热闹。当 Mark 走进自己的办公桌时，对大家说道：感谢每一个人，这样的做法让我有一些不知所措，但我想我该回去工作了。那 时候的 Mark 已经65岁，而从2003年开始，他就来到了这家公司工作。在过去的11年当中，可以说是躬身卓著，将公司带领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公司的创始人对他也是大加的赞赏，认为他是公司当之无愧的领袖。Mark 在任期间推出了很多很多的品牌，另外集团呢还成功的进驻到了亚洲市场，包括香港和大陆。而他在宣布卸任 CEO 的时候，即便是到了最后一天，也依然坚持完成每一份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这样的 CEO 确实是以身作则。后来呢，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了这样的公司文化，也报道了 Mark 的事迹以及他的企业故事。至于很多人问到什么叫做公司文化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解释：公司文化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也不是印在宣传册上的文字。当有一家公司，它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它，这才是公司文化。我想创业者和企业家们，当你们还在琢磨如何去考核员工，如何用制度去规范员工的时候， Mark 的例子可以让你有所警醒了。也是时候该想一想，真正能够留住员工，真正能让员工为你感到骄傲的，应该是共同成长和爱。我想这也是一家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回馈给员工的最重要的福利。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我有什么，有你一起分享，穷极亦活得漂亮。旧日我怕什么，原来未及惆怅，沿路便遇到最理想。想当天只敢爱自己，失恋多擅长，怎发现还有你令我孤单变相。依人行一日后，想得到跟你同游，得得到的到头来有更美满的以后。依人行一日后，找不到不再回头，猜不透的旅途陪你走，理不到过去记忆有没有。别问我爱什么，我再不懂欣赏还未遇着的漂亮。别问我信什么，原来极度惆怅，能在一夕间变理想。想当天只敢爱自己，失恋多擅长，怎发现还有你令我孤单变相。依人行一日后，想不到跟你同游，得不到的到头来有更美满的以后。依人行一日后，找不到不再回头，猜不透的旅途陪你走，理不到过去记忆有没有。失恋多擅长，怎发现还有你令我孤单变相。依人行一日后，想不到跟你同游，得不到的到头来有更美满的以后。依人行一日后，找不到不再回头，猜不透的

总是有很多来去匆匆的人们。是的，他们都在很努力地寻找着什么，为了编织心中的梦，失去了很多。然而心力交瘁的脚步却还是不愿意停下来歇一歇，就那样年复一年地奋斗着。今年九十九，我是亚威，得来不易的小长假，要不要好好放松一下呢？ 流金岁月涟漪，几年前风里 今生会好，只为你。雨打湿了。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